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内容。那近日呢，一则家长因为孩子氪金40,000+起诉游戏运营公司的新闻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原来啊，是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0,000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中心的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熊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同时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将于8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26日通布了规则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变化。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桥介绍，规则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申请监督条件和检察机关受理程序，如明确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2年内申请监督期限，同时规定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的案件不受该期限的限制等等。此外呢，还增加了3种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案件的类型。第一呢，是当事人存在虚假诉讼等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第二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实有误；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第三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等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情形。规则呢，同时完善了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的监督程序，完善了检察机关自我纠错制度，完善了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等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从2022年，就是明年的1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新规在2013年实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新规明确，家用汽车自3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因出现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或者其他主要零部件等情形的，销售者应该按照消费者的选择予以免费换车或者退车。明确销售者为消费者退换车的时候，应该赔偿消费者的车辆登记费、加装装饰费、相关服务费等损失。通过降低使用补偿系数，进一步减少了消费者换车时向销售者支付的使用补偿费。昨天，通州区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目前已经有邮政储蓄银行等3家银行和35家商户首批入驻。该平台将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预付式消费提供资金监管服务。通州区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及预付费资金监管、制式合同规范、区块链证据保存等功能为一身，通过向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电子合同、资金存管、消费存证、消费维权等预付式消费的全流程服务，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减少合同纠纷的发生。27日，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依法对故意杀人犯胡某执行死刑。 2016年年底，胡某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望高工业园区务工，期间结识了被害人廖某。廖某呢，当时是40多岁。2017年的8月15号，胡某来到廖某家中，二人因故发生口角，胡某是扼掐廖某的颈部，致其死亡。后来将廖某的女儿温某啊，去世的时候呢，被害的时候呢只有5岁，拽入房间并摁倒在地，将其头部撞击地面，致其死亡。之后，胡某将二人的尸体搬至卫生间，分别装入编织袋后离开现场。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胡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7月27号下午的2点多，沈阳区沈北新区正良街道的智慧星遥遥托管中心负责人李某，因为该托管中心的学生沈某等人没有背会课文和乘法口诀，将几个孩子带至室外进行体罚教育。期间，李某用塑料尺打了沈某的右侧肩膀3下。事件发生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出警，将李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沈北新区分局呢，对李某予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对该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区教育局对该托管中心下达了停止违规宣传和违规教育行为的告知书。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在暑期期间，如果孩子们犯了一些错，到底应该怎么办，法律上又是如何来规定的，我们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那么在短暂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既有涉及到孩子们的暑期这种出游安全啊、游戏的安全啊、托管班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很多涉及到孩子们的一些进入公共娱乐场所啊，包括一些危险行为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呀、等等哈啊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啊，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3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啊，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小乐啊，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啊，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对，是的。商家呢不同意退货。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案涉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嗯，对，像这样的情况啊，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啊，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0000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哈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哈，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哦，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啊，这一裁量因素。 嗯，对，哎，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啊，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嗯，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四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啊，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由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啊纯或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啊。 对，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在我们国家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当中呢，对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个年龄界限，由这个10岁下调到了8岁哈，这个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啊，买东西啊，是吧？但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可能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哈，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啊，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熊孩子啊，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啊，他不能每次都被认定为无效。我们说这个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21万呢、啊？ 对。 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对，都是化名。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小学6年级。 6年级啊， 对， 把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的21万全花了。 对，是的。 他用来干嘛了呢？ 据这个赵亮说，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也需要成本的。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证据啊，它容易固定，且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对， 但是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对，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松散不好固定， 对， 也很难全面取得。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对，您看，比如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对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综合这个案子啊，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 双 方啊也是协商，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是这样哈。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货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 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我们在今年6月1号正式修订并且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比如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了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好的，好。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东城法庭的秦鹏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涉及到这个孩子啊造成别人的人身财产损害了，那么这个赔偿问题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儿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鹏博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 在2020年5月的时候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报警称这个车被刮花了。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一共有11辆其中不乏这个一些豪车。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只有13岁。 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就是林爷爷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那这个众车主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免除了小林的赔偿。经过这新闻报道，网友们纷纷为民警的负责、车主的宽容，还有小林爷爷主动担责的行为点赞。大家都希望这小林记住教训，健康成长。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这个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在法律上呢父母等近亲属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 嗯 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啊，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十一辆车的案子里，小林爷爷应当为小林的行为啊承担赔偿责任。 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十一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啊，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啊，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在2019年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啊高空抛物啊致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啊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啊阳台上扔了下来。 那35楼啊， 对啊，你想 真够高的，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啊？ 是的， 楼下散步的阿婆啊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啊将儿童家长啊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啊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啊，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啊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啊，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哦，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啊，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哈，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啊，法律是啊，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啊，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对。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哈，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对，是。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那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4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是的，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对，是，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啊？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首先要立足，要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熊孩子身上。 是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 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嗯，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 其实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啊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谢谢。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